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啊，准备了。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嗯。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净是废话。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嗯、 从西边数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嗯， 好不好？7点1刻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嗯， 7点钟咱们在喂，小王，那时候你别来了啊。 怎么别来了？ 现在都8点半了。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1张嘴。 此处就是干摆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孝声，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相声人生要为您讲述的就是马季和徒弟黄宏之间的故事。马季收黄宏为徒之后，黄宏也是更加刻苦地钻研自己的专业，但后来他慢慢发现小品这种形式更适合自己的发展，于是呢就把重心转移到了小品表演上。对于徒弟黄宏的转型，马季并没有不开心，反而为自己的弟子能够找到更能展现才能的道路而欣喜。不过对于黄宏要拉着自己一起演小品的想法，马季却婉言拒绝了。1994年，黄宏创作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小品《打扑克》。他最早啊希望能和恩师马季一起演出，但马季却表示自己还应该坚守相声阵地。最后黄宏和侯耀文搭档表演了打扑克，这个小品呢也成为了当年春晚上的经典之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黄宏侯耀文表演的打扑克。 黑桃 K， 红桃尖， 老同学， 老同学， 哎呀，我老来得及了。 快不是，是你发的逍遥启事？ 没错，是我。 还是小时候那毛病，好热。 我好热闹，你好凑热闹。那么多人听这广播没动心，可就你来了啊！ 你弄着他了。 来来来来，坐。 哎，干嘛去？ 回家。 嗯。 你呢？ 回家呀。 啊。 你现在干嘛呢？ 哎呀。 哦。 小采购。 小采购。 哎呀，当记者了，老同学。 哎呀，马马虎虎。 哎呀， 别。我一看见你啊，我想起咱们小时候来 啊。 咱们小时候咱们班是54个同学，用54张扑克牌命的名。 哎，我说 啊， 咱再甩两把，找找过去的感觉。 好啊，拿扑克，拿扑克，快点。 哎呦，我没带。 哟，那怎么玩啊？ 找个什么东西代替？ 拿什么代替啊？这个？ 哎， 啊， 用名片玩， 这行吗？ 小的时候没扑克，咱拿粮票不都玩过吗？半斤管2两的， 一斤管半斤， 全国管地方， 就用它， 就用它。 来，说吧，怎么玩？ 我抽一张，你抽一张，翻过来比。 好， 大管小，输了喝酒， 跟军旗一样。 我先来， 出吧。 组长， 科长，喝。 科长。 处长，喝。 处长， 局长，再喝。 我不喝了。 怎么了？ 你当记者的接触人层次肯定比我高啊。 这不是层次高低 啊， 是你水平太差。 你要这么说，咱俩换换牌，你敢来吗？ 我照样可以赢你。 你过来， 你换换。 我就 矫情。 矫情。 来。 哎，你这把牌多好，哎，要啥有啥。 哎，你看这把牌，哎呦，一把小科长那是。 说 没关系，看这个，6个科长， 6个处长，我这管得多痛快。 看这个 啊， 股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 科长、处长、局长，3闪一条龙。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在今儿的岁月风云里啊，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聊相声大师侯宝林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旧不忘相声艺术的故事。晚年的侯宝林不幸患上了胃癌，不得不接受全胃切除手术。已经无法正常进食的侯宝林身体相当虚弱，然而他还是孜孜不倦地工作学习研究着相声艺术，不但完成了毛主席听我说过相声这部相声集的编纂工作，而且还经常和亲朋好友以及徒弟们讨论有关相声的问题。可以说在病榻上的侯宝林给人们最大的印象就是只要谈起相声来，再大的病痛都能抛到九霄云外。在与病魔做斗争的日子里，侯宝林不但念念不忘相声艺术，为了怕家人朋友和医护人士心理压力过大，还频频翻抖包袱逗大家笑，把所有的痛苦都留给了自己。下边我们就先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书的相声小段北京话，然后红九再接着和您说侯宝林在病榻上翻抖过的让人含泪的包袱。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那是啊，全仗着说吗？ 哎，早晨起来啊，用用功，有基训呢。 啊， 基训呢？ 基训， 基本训练。 啊，那怎么训练？ 把口型练一练。 哦， 使面部的肌肉松弛。 啊， 另外得说，嘴得舌头得练。 那是啊。 哎，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因为你说话嘛，他用需要嘴啊。 是啊，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啊。 哎， 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 那是啊， 你说这一段相声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 对， 一个字儿也不许啰嗦。 哎， 可谁也免不掉啰嗦是吧。 啰嗦 啰嗦啰嗦，这最大的毛病 哦， 就是功夫问题。 是吗？ 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 哎，练练嘴， 练练嘴。 嗯， 您看那我们那个马增芬同志 啊、 他嘴最好。 是吗？ 因为他总唱啊。 哎， 总唱那66岁刘老六啊。 啊， 早晨起来先唱这个。 嗯， 先唱四遍，我们都做早操，他不去。 唱什么呀？ 他唱绕口令。 哦， 他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这怎么属于体育一种？ 这叫口腔体操 啊。这嘴也练体操啊。 哎，这也练。 可好吗？ 非得嘴好。 嗯，是啊。 说的这个字啊要清楚。 对， 口音要正。 哎， 最好啊就是普通话。 普通话， 说普通话。 哦， 大家都听得懂。 是， 先由北京话这儿练。 哎， 北京话可别说那老北京话，什么是你颠儿了。 嗯， 发鸭子了。闹了。 嗯， 啊，就比如说一个吃吧。 哦， 一个吃啊就很多名词 啊。 这搁个馒头你把它吃了， 这不就得了吗？ 你把它吃了。 啊，吃了。 我很多名词形容 啊， 吃了。 还有什么名词？ 你把它餐了。 餐了。 餐原来是文言的 啊， 哎，可搁在这儿它算土语。 哦， 这算两用的 啊。 你把它餐了。 餐了。 你把它啃了。 哦， 你把它开了。 开了。 还有你把它捋了。 嗨， 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拨了。 啊，您说这叫什么话呢？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哦，土语。 嗯，说北京话你说土语不行。 那是啊。 啊，你非得说普通话。 对， 现在提倡说普通话。 是啊， 今后说话都要按照这个规范。 对， 嗯， 哎， 说北京话，别说土语，就是普通话。 哦， 现在人都学北京话。 是啊， 现在学北京话正确。 哎， 因为什么？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那倒是啊， 像北京话这路话不行啊。 嗯， 这两个人，你们二位怎么拎呢？ 哦，怎么拎？ 怎么拎？ 嗯。 这东西我买一个多少钱？论斤多少钱？ 嗯， 论这论字我找不着，后来我一研究是个论字。 哦，论 论。 嗯， 论斤腰。 是。 或者你们二位怎么论，是弟兄啊还是叔伯，怎么论？ 哦，是是， 是不是？ 嗯， 过去也有过这样说，让人呢都学，那叫什么？叫国语 啊，国语， 国语， 国语， 就没推开， 啊， 有很多人提上学国语，那国语说的不是味儿啊， 国语 啊，就过去那个电影里边，这不净说国语吗？ 啊， 一说话这味儿，好了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心理，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 这就叫国语啊。 是的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了好了，我们俩一道走好了，就这么。嗯，他们也拿这个当作北京话。 哎，据说他们这就是北京话。 是啊，在上海这么说行了。 哎， 这就叫北京话。 嗯， 到北京来就不行了。 哦， 北京话它不是这味儿。 是啊， 那北京人要都这味儿，那多别扭啊。 啊， 北京话它有特点，说的流利，说的快。 哦， 你走街上，你听听北京话。三轮哪儿呀？东四，五毛，三毛，四毛吧，多少票？站住，拉了，得。 这话说的干脆呀、啊， 干脆吗？ 哎， 流利 是吗？ 你说呀，都跟那个过去那电影明星那味儿，那马路上你瞧着别扭不别扭？ 啊、 走街上都内陆北京话。这辆三轮车谁的呢？你好不好拉我去呢？蹬三轮这位也这味儿， 也这味儿。 好，谢谢。你要坐我的三轮车去吗？我真的感激你了， 这有什么感激的？ 你要到哪儿去？你拉我东四牌楼好了。 嗯， 东四牌楼，东四牌楼。 嗯， 你为什么要到那儿去？我住家就在那里。 是啊。 哦。你给八毛钱好了，不，我只给你三毛钱好了。你自己考虑一下。 嗯， 不，先生，三毛钱未免太少一点，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啊。 这什么要求？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见；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奔；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大人，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身为一代大师侯宝林，只要有机会就要为身边的人送去欢笑，即便是身患绝症，在病床上的他呢，也要翻抖包袱。侯宝林被病魔摧残的下肢水肿，持续高烧，连大脑都出现了严重缺氧。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病危情况下，他还坚持和亲朋好友玩扑克牌。有一次，大夫问他：“你怎么这么喜欢玩牌呢？”侯宝林笑笑说：“脑子这个东西啊，只是开发了10%，父母赐给我这个东西，不经常用就糟践了。”听了侯宝林的话，大家都笑了起来，但在笑声中，很多人的眼角都闪亮着点点的泪光。说完了侯宝林在病榻前玩牌的故事，下面让我们欣赏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著的相声《打百分》。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对， 是吧？ 哎， 反正玩啊，它各有一号， 那可不是吗？ 嗯 啊，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的篮球啊， 篮球 啊， 那没意思。 怎么？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没意思， 跟我没缘。 怎么？ 我这不是你这不行，体格不行啊！你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不是？ 看您这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就是嘛， 哎，跳舞， 跳舞倒有意思 啊，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怎么？ 我瞧人跳的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可以跳一跳啊。 全身运动啊， 怪热的天一块跳舞容易长肺， 就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我不喜欢跳舞。 哎，滑冰， 冬天滑滑冰 怎么样？ 找别人 啊， 我不去， 人家不行。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他有意思。 嗯，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啪叽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儿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那你不练呢？这久练才能久熟呢。 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衰呀、啊。 哎，游泳， 哎，游泳我倒喜欢。 怎么样？ 游泳有意思啊！ 来来，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是啊， 是不是啊？ 强健身体。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啊， 先得练打水。 对， 是吧？ 哎， 这有意思 啊！ 这我喜欢。 这您行， 嗯 啊， 我定在家了，家练 啊。您在家里头练 啊？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没池子。 那哪儿练去？ 在床上练。 走， 练蛙式。 在床上练呢？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那没水呀、啊？ 哎，我这叫旱泳。 您这胡出主意呢？ 哎，就为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不下基础？这么说这几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打百分。 百分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啊，四家往那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哎，这倒对。 嗯， 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哎，喜欢啊。 你就是百分迷。 也不是百分迷呀、 啊。 这因为我干这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啊？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不，会计。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啊？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啊，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哦，这么个关系呀、啊！ 当年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啊， 人称百分冠军。 那管什么呀，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怎么来呀、啊、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嗨，那都臭街了。 嗯， 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哦， 告诉你，有桥牌， 嗯， 有街七，又叫街龙， 嗯， 有钓鱼， 嗯， 斗牌，拉车， 嗯，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嗯嗯嗯， 有买四门， 嗯， 叫名字，摸鼻子， 哦， 著作家， 嗯， 搞业务， 嗯， 捉王八， 嗯， 孤军奋斗， 嗯， 好事双成， 嗯， 四花八门。 哎，行行行，您说这些的我全不会。 是， 我就会打百分。 百分也跟多少样啊？ 啊，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嗯，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 您这 要里一冲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嗯，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对，我会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在这上了。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嗯，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有什么新发明啊？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哎， 还有， 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四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啊，是啊。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嗯，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还有唯心论， 他要打垮了怎么办呢？ 嗯，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哎，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哎，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他这还他这玩意儿也不怨我 啊？怎么？ 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啊， 科长交我这支票， 嗯， 我抽屉全锁上了， 嗯，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头了。 那么怎么跑到自己篓子里去了？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 嗯，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分吗？ 嗯， 得记分啊， 嗯，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那这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啊，我拿它当便条了， 就使它记分了 啊，就写写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自己篓里头。 你这多正事啊！啊，这得回找着了， 找着也不行了。 怎么？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人银行不收了， 那怎么办呢？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往后您注点意吧。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 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对，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 嗯。 拿着我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 嗯， 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1993年2月4号的14:42，一代相声大师悄然地告别了人世。侯宝林在自己临终遗言中这样说道：“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得，我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现在看来，我难以了却这个心愿了。我衷心希望我所酷爱视为生命的相声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侯宝林献给人民更多的快乐。相声界的同仁没有辜负侯宝林的嘱托，在侯宝林去世几年后，相声回归剧场计划开始实施了。大大小小剧场中再度响起的欢声笑语，也告慰了相声大师的在天之灵。好了，说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王菲演唱的《怀念》。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